这帮年轻人哪管那个，有的火冒三丈过来拳打脚踢，把这掌柜的给扁了一顿，要不是有人给拦着，非把他打死不可。于是这些人是一哄而散，不干了。那么这个事儿不是说书人编的，这是真事儿啊，是一位偷猎者跟大家讲述以往的经过。通过这件事儿，不但不偷猎了，返回头还要保护藏羚羊。在他认为，藏羚羊就是神羊。哎呀，这件事情刘瑞奇知道以后是深受感动啊，不远几千里带着随员赶到可可西里，见到自然保护区的局长，叫彩卡。彩卡局长一听是恒源祥来的大老板，盛情款待啊，把自然保护区的情况向他详细的介绍了一遍。现在这自然保护区也太大了，现在保护藏羚羊的队伍人本就不多，而且条件十分艰苦啊，缺这缺那，而且这个地方非常寒冷，不能够保暖，不能吃饱，困难重重。而且这局长还说，照这样发展下去，20年之后藏羚羊就得绝迹，就得消失啊。刘瑞奇听完之后心里头非常难过，当即拍板以恒源祥的名义捐款100万元，同时动员下属每个人都捐款，一笔巨资交给局长。哎呀，这局长是十分感动啊，用这笔钱干什么呢？要修建自然保护区，得保护藏羚羊啊，把那藏羚羊受伤的救来了，得有地方安置啊。另外刘瑞奇还表示，今后我们长期的要捐款，捐衣服，捐物品，捐药材，而且发动我们的同行和联合体都向自然保护区捐钱。蔡局长一听啊，您真是个大善人，您真是个义商啊，我谢谢你了，谢谢你了。你说啊，刘瑞奇不是义商是什么呢？每一年从盈利之中拿出10%作为公益事业呀，从来不间断。不管恒源祥遇上什么样的困难，勒紧裤腰带也得参与公益事业。保护藏羚羊的事情到此咱画个句号。再说另外一件事情，这件事儿发生在2005年初春的一个夜晚，夜幕降临了，恒源祥办公大楼的灯光几乎都熄灭了，只有7楼总裁办公室的灯光是格外明亮。除了值班的之外，就剩下总裁刘瑞奇一个人。就见刘瑞奇呀，满眼是泪呀，一根接着一根抽着香烟呢，是唉声叹气。那位说刘瑞奇不爱哭啊，他掉什么眼泪了？什么丑事儿值得他这样啊？原来白天的时候，他跟上海市的政协委员一道，因为他也是上海市的政协委员，参观了上海市孤残儿童福利院，听院长向他们介绍，这些孩子太可怜太可怜了，都是孤残儿童啊。孤残儿童头一个是孤，没有亲人的照顾，残是残疾，比方说失明的，缺胳膊断腿的，患各种疾病的，有的是人为的，有的是天生的，总之 没有亲人的照顾，没有父母，没有三亲六故，所以叫孤残儿童。院长说，现在在全国呀，还有573000的孤残儿童，需要我们社会的关注啊。573000，这是个不小的数目。刘瑞奇参观之后，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。为了这件事情，晚饭他都吃不下去，他没有回家，坐在总裁办公室就思考着。都说我们恒源祥是义商，我们这义字何在呀？我要不知道还则罢了，知道了，我要伸出援手，救助这些孤残的儿童。但这不是小数目啊，50-60万呢、啊，怎么个救助法？给钱，给物，而且要持之以恒。但是靠恒源祥的力量办不到，可想个什么两全的办法呢？心潮翻滚呐、啊！为这个，刘瑞奇掉眼泪。你看，是个善人不？要说这个人要有人性善良，谁都爱；要相反，谁都恨。咱们书接着前文，就说这刘瑞奇，他是个善人，他受不了啊！怎么救助这些孤残儿童呢？因此，他在台历上画了个号，明天召集紧急会议。简单说，第二天，恒源祥负责人齐聚一堂开了个会，在这会上，刘瑞奇把参观儿童福利院的观感和救助的热心向大家一说，大家是鼓掌称善，全力支持。但是怎么办？群策群力呀，大伙儿就发言，各抒己见。有的说这么办吧，为了省事儿起见，咱们捐助一笔巨资，如果咱们拿不出，发动联合体多捐点钱救助这些儿童。有的说捐钱要是不够的话，咱还有物呢，咱还有毛线呢，发毛线让他们取暖，咱们竭尽全力。刘瑞奇静静听着大伙的发言，一边听一边摇头，都不合自己的心意。在座的当中有位聪明人呐、啊，谁呀？就是咱不止一次的说过，当时时任宣传部经理的袁乃中。这老袁最了解刘瑞奇，两个人相处多年，感情深厚啊。刘瑞奇想什么，他是一猜一个准儿。刘瑞奇在那一发言，袁乃中马上就想到了。别看他没说话，脑子里在酝酿应当怎么说。正好这时候他身旁啊有恒源祥内部的刊物啊，叫创导，但是刊物上有各式各样的新织的毛衣的图案。哎呀，袁乃中看着看着，有词儿了。老板，我发言，我说啊。刘瑞奇点点头，讲，请讲。袁乃中就说了，我说咱们恒源祥啊是以绒线起家的，靠着绒线把事业做强做大的，我们也要用绒线来回报社会，这才叫对口。现在春寒料峭，他们最需要的是关爱和温暖，我提议由咱们公司啊提供绒线，在社会上寻找爱心父母，给孤残儿童编一件爱心毛衣，用亲手编织的爱心毛衣来展现人间的真情。所谓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 使很多原来有心无力的人呢，通过这次活动来实现他们爱的奉献，也符合刘总所说的企业、社会、孤残儿童三方互动的要求。不知道老总以为如何？刘瑞奇听罢是连连点头，正合我意啊。心说话，老袁最了解我，说的我心缝里边了。所以他马上拍板，要求有关部门根据会议的精神进一步充实完善内容，拿出实施方案。在刘瑞奇的全新思路指导下，大家集思广益，一个别出心裁的全新创意和席卷全国的爱心风暴就这样形成了。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会上大家暂时将这个活动取名为什么呢？恒源祥寻找万名爱心父母，为孤残儿童编织毛衣活动。哎，有人说这太长了都记不住了，后来浓缩为恒爱行动，简洁明快。恒源祥集团内部成立了项目小组，由刘瑞奇领衔，由副总经理陈忠伟指导，企划部总经理阮美丽具体实施。这个方案是几经讨论，大家达成了共识了。一，聚焦孤残儿童。孤残儿童这个特殊群体至今没有品牌公益项目支持，从市场角度来讲，这还是一个空白。恒源祥填补了这个空白，自然也就让品牌的影响和品牌的形象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。第二一点，孤残儿童最缺什么？缺的是精神上的温暖。爱心一线牵，绒线编织就是一种最简单的传达温暖和关爱的方式。无论是编织者还是受惠者，都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快乐和幸福。第三，谁来组织？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寻找编织毛衣的志愿者。社会上的爱心人士众多，恒源祥门口低，让他们来尝一尝行善的滋味。如果来的话，填个表格就领一斤毛线。自发地组织起来，这样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啊。联合社会力量办慈善是刘瑞奇的一贯主张，但在与谁联手的问题上，刘瑞奇是颇费脑筋呐。把各种机构、各种组织过滤了一遍，最后脑子里浮现出两个名字，谁呀？全国妇联和全国儿童少年基金会。全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是中国最早的一家基金会，工作的对象主要是针对儿童，专业对口，便于推广恒爱行动。而且恒源祥与全国儿童少年基金会、全国妇联以前已经有过成功合作的经历。在2003年春节前夕，恒源祥与上述两家单位共同发起的寻找羊年第一娃就合作过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，至今呢，人们在津津乐道。而妇联组织是联合各族各界妇女在社会上影响深远的一个社会团体，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妇女的桥梁和纽带。刘瑞奇看中了妇联组织背后广泛的群众性、社会性和统战性， 以及妇联本身强大的号召力、凝聚力，妇女组织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地方，从机关到企业，从城市到农村，妇女组织是无处不在。妇联开展工作，牵一发而动全局，一声号令，全国妇女组织都会动起来的，那是多么巨大的爆发力呀！啊，哎，看来这个任务就得交给一个人去办，去说服妇联组织全力支持。交给谁去办呢？又是袁乃中。这个事儿说来不奇怪，刘瑞奇最了解袁乃中。袁乃中办事情，一个字儿一个板，一点不带错的，踏踏实实。办的事情往往都是尽美尽善。尤其袁乃中原来啊供职的是《中国妇女报》，在《中国妇女报》下属的组织啊，还做过主任呢。所以说，对《妇女报》、对妇联上上下下的人都比较熟，路子比较宽。因此，袁乃中奉命马上行动。他知道老总是个急性子，所以他办事情也慢不了，坐飞机肉飞到北京，先找了下榻之处，稍事安排，马上打车直奔全国妇联大厦。到这儿等就回来娘家了。哎呀，熟人居多呀，大家打招呼，袁老师来了，袁老师来了，哎，来了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来了办事儿来了，不是访友来了。袁乃中深知到找哪个部门能说上话去，找遍了许多老朋友老同志啊，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，把大家说的心都动了。大家表示一致帮你的忙，但是你跟我们说呀作用不大，得跟我们主席副主席讲那才行呢。那主席副主席也可以说是日理万机呀，忙得很呐，所以要见面也挺费劲的。通过内部的关系，终于见到常务副主席，真不容易，当天就见着了。袁乃中坐下之后滔滔不绝，把恒源祥发展的历程、刘瑞奇慈善之举，像说书一样，一套接着一套，一步接着一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全跟常务副主席汇报了。当说到恒爱行动的时候，常务副主席是深受感动啊，当即表态：好，全国妇联全力支持，恒爱行动就是好啊。恒源祥有此一举，全国妇联责无旁贷，这个你放心吧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呀，袁乃中心放下，终于没有白来啊。既然妇联主席都点了头了，这事没问题了，马上返回上海，见刘瑞奇做了汇报。刘瑞奇也是非常高兴。哎，这事儿啊，2005年2月活动方案是正式出炉，快不快的？哎，一共分三阶段进行。第一阶段，在全国呀，选出10省市发放毛线，寻找爱心妈妈。第二阶段，回收爱心毛衣，捐赠给当地的孤残儿童。第三阶段，从名人明星编织的毛衣中选出30件是公开拍卖。哎，拍卖的善款全部用于救助孤残儿童。2005年3月到5月上旬，恒源祥成立的爱心父母征集组委会开展征集爱心父母的活动，每位志愿者只要填一份表格后，即可领回一份爱心毛线。 2005年5月30日，恒爱行动在全国是拉开了帷幕啊！哎呀，是铺天盖地，反应良好啊！各地的宣传部门广泛宣传这一善举，此后发生了许许多多感人的事情。哎，据说啊，在陕西有个老太太95岁高龄了，耳朵挺好使。当她得知恒爱行动之后，老太太派子女领来善心毛线，而后老太太在灯下带着老花镜一针一针的织毛衣。哎呀，儿孙们看了都心疼啊，妈呀，您多大年纪了？奶奶，太奶，您年纪太大了，您就不必参加了，我们替您来织，您看多好。老太太把眼一瞪，胡说，你们织代表你们，我织代表我的心呐、啊、我都95了还能活几天呢？恒源祥能有此善举救助孤残儿童，我为什么就不能尽一份善心呢？我在死前呢，我要打一件毛衣，我给那些可怜的孩子穿在身上，我积德行善呢、啊、我就想干一件好事，你们怎么还拦着呢？大伙一听没词儿了，老太太终于用5天的时间，手都磨出泡来了，织成了一件善心毛衣。您说感人不感人呢？这还不说，还有的残疾人、失明的人，看不见手好使，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马上行动啊，说我们本身就是残疾人，对残疾人我们更应当关心呢、啊、我们眼睛看不见，手还好使，领毛线去，我们编织毛衣。很多盲人自动组织起来捐献着爱心毛衣啊，一件接着一件的。同时住在上海的外国夫人，都是洋人，美国人、法国人、德国人、意大利人，也知道了这件事儿了，他们也自发地组织起来，领毛线来打着爱心的毛衣，而且打完了之后各种新鲜的图案非常好，攒到一块儿，配合着恒源祥的人送到上海儿童福利院，而且这些洋人的妈妈亲自给这些儿童们给穿到身上，这些孤残儿童穿上崭新的毛衣，在台上还走秀。哎呀，这些洋太太们在底下一看 OK 非常高兴啊，他比比划划地说，中国人和我们外国人都是一家人，中国的儿童有了事情就等于我们外国人的儿童有了事情，我们都要互相关爱，我们几国都是好朋友，这个事情我们责无旁贷。由于这些洋妈妈的参与，反应更就强烈了，这还不说，还惊动了一部分人，也开始打造善心毛衣。这正是云遮明月月亦暗，几家忧愁几家欢，众手之一贴心暖，人生有爱不孤单。 总不平，到如今都成烟雨，今夜成空，挽不回首袖底风，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，繁华日子 吹在风里，回头是无尽烟雨。明明想念，孤独无人诉情衷，人间烟火残梦里醒。漫漫长路，起伏不能由我。尝尽人情淡薄，热情人世难能淡漠，任多少深情抵消寂寞。任随风过，自在花开花又落。不管世间沧桑如何，反复相思的承诺，只愿桂花香安 想发起的恒爱行动，遍及全国，长江两岸、黄河南北，中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全都发动了，连香港都动起来了。香港小姐、香港模特都织爱心毛衣。你像这是什么人呢？那都是名人呢。平时的时候头一个字儿得装着点的装，二一个字儿酸，一般人不能靠近的人呢，哎，为此事深受感动，也伸手织上爱心毛衣。另外啊，连那服刑人员、监狱里的女犯人得知这个消息之后，为了赎罪也织上爱心毛衣。咱一言以蔽之，全国全动起来了，效果相当良好啊！不是573,000名孤残儿童吗？光收回的爱心毛衣就接近了这数目，仅差一步之遥。就因为这个事情太大了，中国两大权威部门中央电视台特为采访了刘瑞奇，同时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社论，大力赞扬和推广恒爱行动。为此到了2007年的时候，刘瑞奇被评选为慈善家的光荣称号。慈善家呀，那是一般般给的吗？啊，多光荣啊！同时，在2007年，我们敬爱的胡锦涛主席亲自接见了刘瑞奇，并跟他握手，多大的光荣啊！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中央的主席都跟他握手啊，看来刘瑞奇功不可没呀。那么除此之外，还有件事情咱必须得说。什么事情啊？哎，就在恒源祥啊还没怎么发展之前，那阵小有点名气，刘瑞奇作为总负责人，跟他的朋友 每人扛着一只大箱子到全国各地推销恒源祥的产品，哎，到那块推销毛线去，求人家给代卖。咱就说有一个地方，这位是吃生米的，盐水不进，刘瑞奇两个人等进了屋之后，把大箱子放下，就问哪位是负责的，哪位是经理呀？经理翘着二郎腿，拿着夹角，正咔吧咔吧嚼手指甲，一边嚼着翻眼睛看了一眼，啊，我就是啊，啥事儿？啊，经理啊，跟你说点事儿，我们是上海恒源祥来的，我们生产的恒源祥小男牌的绒线，您看看质量怎么样？如果行的话，请您给代销。啊，上海来的，打开我看一看吧。和这位这个牛劲儿甭提了。刘瑞奇把纸盒箱打开，拿出几卷毛线来，往柜台上一放。经理用手抓了抓，手感，拿着鼻子这闻了闻，行，质量还不错。怎么，你们恒源祥还有工厂吗？这是哪儿生产的？跟刘瑞奇一块儿去的是好朋友陈伯清。陈伯清呢，他不是上海人。哎，陈伯清多嘴说了一句话，啊，是我们厂生产的。这经理啊，警惕性还挺高。凭你的口音，你不是上海人呢，你们是乡镇企业吧？哎呀，我好悬上当。哎，乡镇企业的东西我们这儿不要，贵贱不要，把俩人几乎给轰出来了。哎呀，两个人扛着这箱子走街串巷，走了许多大百货公司，结果都碰着南墙了。后来刘瑞奇没办法了，想出主意来了，咱不能白出来，大城市不行，走小城市，大百货进不去，走小百货。后来有一家小百货的负责人一看这毛线不错，有利可图，提出来要求，说我们可以给代销，但是咱们双方得签订一个手续，如果质量出了问题，你们得负责到底，如果掺假，你们得负责到底，再有一个代销费，你们比别人家呀都得高点儿。刘瑞奇不解，就问他，为什么同是毛线，我们要多交呢？那人乐了，你看看我们代销这些毛线，那上都有牌子，哎，都是名牌产品呢，就凭这个呀，你们没有什么名字，也没有什么名牌，那自然比别人要交的多一些了，愿意咱们就签协议，不愿意拉倒走人。真没有办法，刘瑞奇忍痛憋着气儿，签订下这份不平等的条约。此事过去之后啊，哎，你还别说，这家卖的还挺好，不断的跟刘瑞奇联系，你们的毛线不错呀，啊，顾客很满意，你们应当及时往我这发货呀，我们这缺货了。双方还建立了友情，但是通过这件事儿，给刘瑞奇很深很深的刺激，也可以说是打击啊，当头一棒啊。刘瑞奇深感，这要不是名牌，不取得权威部门的认证，你这玩意儿就卖不上价钱，就没人认可，所以刘瑞奇也是痛下决心，一定把这合格证得整下来，我们请国际羊毛局发给我们通行证。那纯羊毛的标志啊，是一个注册商标，用于新纯羊毛产品，国际上有个标志性权威性的标牌。哎，像这种标牌啊，就是五谷县 交织成的一个三角形那么个绒线球，这就是个标志，你要贴上它，那就是权威部门认证的，走到哪儿都没有问题。但是大伙儿又一想，咱认识谁呀？国际羊毛局。据大家知道啊，这个毛线产自西方，是英国人的专利，所以西方各大国他们彼此之间互相的沟通，对中国尤其没有名的一个小恒源祥能发给你这种标牌吗？你这不是痴人说梦吗？刘瑞奇是什么人呢？咱一再交代，他这个人认准的事情九头牛拉不回来，他专做一些你做不到的事情，我一定要做到，不能完成的事要完成，那是具有挑战性的刺激，这事儿说做就做，说办就办。刘瑞奇脑瓜好使啊，你要想打进国际羊毛局，你不了解国际羊毛局的情况怎么能行？他派恒源祥很多能干的年轻人四处寻找材料，说句笑话，就派出科格勃。科格勃是当初苏联的特务人员。说到这儿啊，你得听清了，特务人员呢是特别任务，不一定是贬义词。在我们的思想当中，那特务都戴着墨光眼镜，歪戴着礼帽，敞胸露怀，别着盒子枪，跟在别人的身后，不是搞暗杀就是搞情报，一个好东西也没有。你要那么理解就错了啊！特务两个字本身没有贬义啊，它是一种特殊的任务。苏联呢就叫科格勃，所以人们常挂在嘴边上就开玩笑，你看你长那样像科格勃似的。哎，派出这些年轻人干嘛？去了解国际羊毛局的具体情况。这帮小伙子真能干呢，没过几天的时间，这么高一摞的情报放在了总裁办公室的办公桌上。刘瑞奇认真的观看，认真的考察，认真的研究，不看则可，一看呢，刘瑞奇心呢有点沉重啊。为什么呢？众多的资料表明，人家要求的是相当之高，来不得半点虚假。你说你是纯羊毛的东西，你得经过什么什么样的检验，经过什么什么什么部门的研究，经过科学家的认证，你这东西才货真价实，人家才能答应。不通过这些手续，不通过这些考验，根本玩不转。而这些难关呢，当时的恒源祥都不具备啊。哎呀，刘瑞奇一想，现在不行，将来总行吧，啊，今年不行，明年差不多吧，明年不行，还有后年呢，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，抓紧时间达到人家国际羊毛局要求的标准。要不说刘瑞奇有恒心呢，马上把联合体那些厂长都找来了，让他们回去更新设备，你们的机器落伍了，赶不上国际的需要，你们的机器，你们的设计人员工艺品都要更新，一定要达到国际标准。主帅一声令下，下边是闻风而动啊！恒源祥联合体马上展开革新运动啊，不惜投巨资更新设备，请专家到这儿来指导。这在动着咱还不说，这个人事关系是重要重要，重中之重。哎，后来通过材料上表明，有一位权威的女士叫梅卓林博士， 他是澳大利亚人，现任国际羊毛局董事兼大中华地区首席代表，他还曾经担任过澳大利亚驻港总领事。就这女人不是省油灯啊，此人处事颇具外交家的风格，为人处事是彬彬有礼而柔中有刚，工作上是一丝不苟。但是他也有个毛病，他爱好什么呢？喜欢露脸，喜欢亮相，喜欢奉承，喜欢别人说他的好话。哎，没说人无完人吗？另外还有一个人叫常锦雄，常先生。这常锦雄啊，是香港籍，国际羊毛局驻中国的代表，祖籍是江苏无锡。此人呢，性格豪爽，为人仗义。他有个爱好，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啥意思您还不明白？爱喝酒。刘瑞奇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，把手一拍，天助我也。行了，那边更新设备，这边对人我得下足了功夫，只要把这两个人给说服了，我们交成好朋友，进国际羊毛局搬请那个标志就不费吹灰之力了。这刘瑞奇说干就干呢、啊、首先联系的呢是常代表，男人跟男人之间好沟通，后来通过熟人见着了常代表，一来二去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人跟人就是这样，你常见面老联系他就有感情了，老不见面就疏远。哎，所以两人相见恨晚，有说有笑。有一次刘瑞奇说，老常，我想请你出去散散心，咱别一天忙于工作，劳逸结合。行啊，你说上哪儿去？我说呀，咱们去观看钱塘江大潮，那是一大美景啊，咱去观潮去，回来之后管保你心情愉悦。行啊，那定个时间咱俩去。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，两个人就到了钱塘江去观潮。咱们长话短说，到那儿找了个高级宾馆住下，晚上夜风习习，把酒坛子打开，酒香扑鼻，两个人不必拘礼了，领带摘下去，西装脱了，身上穿着宽大的睡衣，面对面坐好，是高谈阔论，谈古论今，无话不谈呐、啊，成了莫逆之交。这一晚上一直喝的天亮，你说这两个人得多大的酒量，几坛子酒全喝光了。天亮了以后，俩人招架不住了，睡觉，睡得香香的美美的。第二天又坐上车子，带着酒，带着应用之物去观看钱塘江大潮。这位代表看完之后心花怒放，哎，钱塘江大潮之美无以伦比呀、啊！难怪中国古代的诗人赞美钱塘江大潮的诗有的是，他还能背诵几首。哎，两个人通过这一次旅游更加深了感情了。在回来的路上，老常就把国际羊毛局的来龙去脉、人事关系、谁跟谁怎么回事，你要想申请都要通过哪些手续、打通哪些关节等等等等等 等全都给泄了密了。好朋友嘛，无话不谈嘛。刘瑞奇是频频点头啊。刘瑞奇一想啊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谁也别吹牛，离开朋友你玩不转，这么大的事情更得靠朋友帮忙啊。 这就是朋友，不能说这个人眼光短浅，喝了点酒就出卖了机密，不能那么说，应当说两人一见倾心呢。所以刘瑞奇是受益匪浅。特别谈到梅卓林梅女士，常代表说了，这个人至关重要啊，他是外交官出身，一丝不苟啊。哪一天呢，我领你去见见他啊，一回生两回熟嘛啊。但是你要说话谨慎，那个人说话是彬彬有礼，但柔中带刚，你一句话说错了，他马上就分析到你的用心。刘瑞奇点头，这你放心，你放心，好好，我一定仔细斟酌。书说简短，有那么一天，常代表陪着刘瑞奇见着梅博士梅卓林。刘瑞奇一看眼前就一亮啊，心想人家不愧是外交家呀，徐娘半老，风韵犹存呐、啊。年轻前一定是个漂亮的大美人，高挑的身材，哎，彬彬有礼，一笑俩酒坑，臂法金眼，显着格外的诱人呐、啊。而且见着刘瑞奇之后，也非常的亲热。通过常代表中间给介绍的，双方落座品茶，谈了谈对上海的情况，谈了谈中国现状，等等等等等，这都是外搭的铺垫。最后谈到主题了，刘瑞奇经过仔细的斟酌，最后说了，我们想申请纯羊毛标志，哎，不知道你有哪些意见。卓林女士一笑，欢迎啊，太好了，凡是你们提出的申请我们会认真考虑的，不过嘛，您必须要达到国际羊毛局的标准，如果达不到羊毛局的标准，对不起，那我就失礼了。您听人家说这话柔中带刚啊，同时递给刘瑞奇一沓材料，你回去认真读吧。第一次拜会也就是十分钟，回来之后刘瑞奇顾不得上吃饭呢、啊哎、赶紧把文本打开，上头有中英两种文字，他不认识外国字，看中文版呗，仔细认真地看，一看呢、啊、冒汗了，那标准要求得真高啊。刘瑞奇一琢磨，他们要求毛线的标准，我敢说我不怕，现在恒源祥出的小男牌的绒线不比任何一个国家差，甚至超过他们，质量上毫无问题，但是其他的要求，厂房要如何如何，机器要如何如何，里头技术人员如何如何，这种高标准现在还达不到，马上还得进行研究，还得重新启动新计划。刘瑞奇是马不停蹄呀、啊、哎，不过梅女士这摞材料也起到启示作用，给刘瑞奇也长了不少知识，刘瑞奇通过读人家的文件才了解到国际羊毛局的要求及各国的情况，提高了自己的水平啊，对未来恒源祥的发展有一定的帮助。刘瑞奇又召集联合体厂长开会，又重新进行了部署，又大量的投资进行设备更新，按着梅女士提供的材料马上去办。简短接说，数月之后一切齐备，刘瑞奇啊坐在心里都有数了，他特为发请帖，请梅卓林博士亲自参观指导，对方接着电话之后了表示同意，不过提出最近比较忙， 咱们另定日子，某月某日，双方达成协议。到了那天呢，恒源祥及其下属就像接待各国元首相似，大红的地毯铺上了，乐队准备好了，欢迎的锣鼓敲起来了，唢呐吹起来了，等着梅卓林女士在刘瑞奇的陪同下下了轿车之后，走在红地毯上，周围是掌声雷动啊，爆竹齐鸣，噼啦啪啦噼啦噼啦啪啦乒乓乒乓，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。你还真别说，这叫投其所好，这位梅博士啊就喜欢这个。现在不是外交官了，但是他还留恋外交官的生涯呀。一看到这就想起当年自己做外交官在各地的情况，不由得是心花怒放啊，满脸都是笑，频频向欢迎的人群挥手。同时刘瑞奇早就下了功夫了，把各大媒体的全请到了，能叫人家白费吗？得有相应的报酬。刘瑞奇啊交了底了，多拍，多多的拍，梅博士的各种举动、各种手势都要拍下来，最好不要遗漏。哎，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再看摄像机、照相机，闪光灯刷刷直闪呢。梅博士是越看越高兴，刘瑞奇陪着他到厂房参观。梅女士还真就没想到这恒源祥更新设备这么快，他们的机器这么新，全是各国一流的机器，他们的技术人员技术这么好，生产出的绒线用手一抓，用鼻子一闻，这就合格，那还说什么。当天晚上刘瑞奇又准备了隆重的晚会，喝酒唱歌跳舞。哎呀，这酒一搬高了，美女是高兴的，是又跳又唱，这个事儿自然就通过了。这正是人人尽说蜀道难，怯者止步勇者攀，无限风光显风尚，登高更觉天地宽。